出嚟学人沟女，护花当侍者，不妨做埋司机啦，做翻架靓车。姑娘若然出街咩，我开车将佢车。沙田食完海鲜，兜风到绿野，日日做个观音兵，佢要乜嘢就乜嘢。无求令佢认定你，心正目无邪。姑娘定然开心，对你依依不那舍。千祈莫琴琴青，应该要扮嘢。出嚟学人沟女，护花当侍者，不能学人摆款，害声似恶夜。出嚟学人沟女，咪口水多个爹。出嚟学人沟女，咪就身咧啡。你若系扮报招招积，佢睬你就癫嘅，直情令佢认定你衰过啲软皮蛇。姑娘若然心嬲，佢马叉烹你扯。出嚟学人沟女呀，认真要学嘢啦。出嚟学人沟女，护花当侍者，不能学人摆款，害声似恶夜。出嚟学人沟女呀，咪口水多过爹。出嚟学人沟女，咪周身咧啡。你若系扮到招招积，佢睬你就癫嘅，直情令佢认定你衰过啲软皮蛇。姑娘若然心嬲，佢马叉烹你扯。出嚟学人沟女呀，你认真要学嘢啦。